不进喇嘛寺的。 Thank you.

吃吧。 不 啊， 我要让他吃上一口。 喂马。 Oh!

我是个工地的工人，我们把土堆都盖淹实了，多洒水，少点扬尘。 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